寂寞，爱无根，枯萎的花朵，我祈祷不变的承诺。是谁在安慰心中饥渴？ 如果谁从来没有受过伤害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找到真爱。感情复杂，难免会有失败，未来的路更是值得我们期待。不要怕，有我陪着你，安慰你，心疼你，直到你找到爱的真谛，得到幸福的你会明白，一切付出原来都是值得。 我要向前飞，我是等爱的玫瑰，心中潜藏着待放的花蕊。如果你给我真实的安慰，我愿为你展现我的美。曾经被风吹，我是受伤的玫瑰。心碎。